这首歌来自齐秦的《无情的雨，无情的你》，没错。昨天晚上8月2号的晚上，北京市下了一场无情的暴雨啊！最严重的应该是北京市房山区的良乡和长阳两个地方哈，特别大的暴雨。今天早上看到了一条这样的新闻，说北京市房山区长阳镇长泽南街因暴雨淹没道路。最深的路段已有车辆停在路中间无法挪走了，而那个水呢已经到了这个车的玻璃那个位置了。为避免车辆进入深水路段，武警官兵手拉手筑成人墙，警示来往车辆不要前行，也请在路上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彤彤。音乐留声机呢是一档以点歌为主的节目，那么这时间呢，如果说你想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，或者说想给你的朋友点一首歌曲的话呢，都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，来告诉我你想点播的歌曲，也许下一分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。 OK， 来听到这一首歌《往日时光》。心扉，多少

找寻你，芬芳还在我怀里，紧抱双臂想守护一个秘密。不知如何形容你，温暖留在我心里，紧闭双眼不放走一丝甜蜜。 这首歌来自李健的《春风十里不如你》，也是最近一部比较火的电视剧啊，《春风十里不如你》当中的一首主题曲啊。这部电视剧呢，是由周冬雨、张一山、齐溪、陈艺龙、尤静茹等主演的一部电视剧啊。该剧改编自冯唐的小说《北京北京》，讲述了秋水在本硕连读八年的大学生涯中，结识了爱人小红与一群好兄弟。毕业后的几经坎坷，让他们对青春时代产生无尽怀念与感悟的故事。你有追了这部剧吗？我有看了几集啊，张一山和周冬雨的演技还是比较好的，还是值得点赞的哈。好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彤彤。音乐留声机呢，是一档以点歌为主的节目。那么这一时间，如果说你想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，或者说想给你的朋友、你的家人点一首歌曲的话呢，都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“疯狂特购”，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，来告诉我你想点播的歌曲，也许下一分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。刚才一位听众叫 Bad Angel 点了一首歌，说点一首《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》送给冷心。好，把这一首歌来送给你，《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》，来自林忆莲的演唱。 说抱歉，

知为什么我渐渐地习惯他去爱你。